会穿越， 我不忧虑， 请你告诉我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沈燕的一首歌曲啊，年代很久远，是198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一串心。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让我想到，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特别受欢迎的琼瑶的这个一些影视作品啊，很怀旧很清新，而且他们的歌词会非常简单，可是在简单当中呢又会让你怦然心动。我们再来听到李玉刚的一首新歌，这是他在2017年刚好遇见你新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长安故事》。 你从何处来？尘烟落满怀，浓雾浮悬醉浓歌雨已来。玉簪为谁戴？霓裳为谁裁？曾回首，陌上来时花正开。 一从长安来，寻梦一千载。 转眼花已成海，十分待长安听尽三十哀。 这是李玉刚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长安故事》。应该说这首歌曲呢，完美的体现了李玉刚很独特的独树一帜的双声唱法，这应该是他一贯的风格了，所以呢，也是树立了他自己在歌坛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形象。接下来的歌曲呢，会让你想到电影《天下无贼》，会想到王宝强和刘德华，包括还有刘若英在影片当中的精彩表现。这是《天下无贼》当中的插曲，来自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听电子你看洗耳恭听快冒起来学习打发身心速徒弟想要学习不要绷紧要跟我更紧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 You gotta know 我是冠军 欢迎回来，这里是会声会乐，会之幸福。这是来自罗志祥在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精武门》。罗志祥小猪是又能唱又能跳，我想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好像把他叫做是亚洲舞王。对，在他的这个演唱会上呢，经常会因为他的热歌劲舞掀起现场的高潮。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在他的 Born the World 巡回演唱会当中带来的一首现场版的歌曲，叫做《Fighting Shadows》。 No more running. We are on the edge of what could be the end. Don't come any closer to me. I guarantee you that's not what you want. I'm sure you thought that I would just lay down, but you were wrong. Die, cause life is a battle. Fighting me to be like fighting shadows.

上天空，却还是在原地不动。 杜德伟1992年《狂风》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拯救地球》。其实现在关于环保的歌曲还蛮多的啊。前段时间像谭咏麟还有孙楠还特别合作了一首歌曲，就是也是讲到地球环保，要爱护自己的这个星球，因为我们都是地球上的这个生命嘛。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李玟2000年他的第一张全记录精选集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你在每一天》。希望每一天的你都会有音乐相伴，都会有快乐好心情相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心的最里面，每个梦里也是这画面，唯一的眷恋就是和你每次交汇那瞬间，多爱我一点，